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同我黑白讲》。今集有我杰拉德啦，之后就哇又有罗伊啊，好难得啊。咁啊， 终于记到我名咯。 上次有倾过啊，呢啲台北、台中生活啊嘢啊。咁今次不如讲下咧，因为嗱，讲到台中、台北，好似台中好似消费好低喎，好似死爽喎。咁啊，攞住大嚿钱过嚟慢慢搣就梗系爽啦。咁但系听讲话台北做生意又好似好搵过台中，又唔知系唔系咧？咁啊。台北做生意梗系同罗伊倾偈啦，有丰富经验。咁你又觉得整体感觉台北经济啦，即系台中我哋讲唔少啦，昂牙老温。咁台北方面又点睇咧？觉得即系近年系咪我哋伟大嘅总统话今年系最好喎？咁多年以嚟，咁你又觉得点咧？讲经济啊，唔系讲政治啊。 呢期唔系选举之后吹高雄风咩？大家都话要去高雄嘅， 你系我寒假去高雄玩翻旅游喎。 成日都讲句话，人入得嚟，货买得出去，高雄赚大钱咯，系咪咧？ 讲好简单嘅啫。 喂，人哋高雄有 slogan 啦，台北都冇 slogan， 你仲同我讲话台北系最好嗰年啊，大佬，搞到我几心虚啊！咪我啲，咦，唔系高雄咩？你喺台北啊？你要玩我杰大？ 嗱，总统话台湾最好，今年系最好嘅一年。 台湾 唔系就系台北嘅。咁但系台北唔系乜嘢都集中晒我哋首都嘛，话晒都咁。是不是最好呢？ 台北不是总统管喎，阿 OP 管喎。我咁讲，我觉得台北呢，因为其实我每年都会睇返政府啲数据嘅，其实啲数据就唔讲大话㗎啦，即係冇得呃㗎啦。咁发觉其实大家嘅消费力又唔系好差到㗎。即係唔系话食嘢嘅钱少咗啊，或者话你可能入油嘅钱少咗啊，又唔会㗎喎。反而入油钱仲多咗人买车。咁啊，买咩车唔知啦，咁即係个数据嚟睇。 多咗人买车啊？ 係啊，但我冇睇到系电单车定私家车。因为佢个油嗰个系讲油系多咗，咁佢下面个评 就即系用油多咗。 係啦，咁但系嗰个下面嘅评就话，因为车嘅数目多咗，但佢冇指明系咩车。咁冇办法睇得咁细啦，咁我又唔系经济专家，系咪先？咁但系喺台北市嚟讲呢，即系好多人都同我讲话，喂，其实生意真系淡咗。呢个系真嘅，即系听好多做生意人嚟讲，咁我就问佢哋究竟你觉得淡嘅原因系咩啊？咁佢话人少咗，好明显人少咗嘅。 台北人少咗， 即系譬如话餐厅老板会讲， 客少咗， 客少咗系啦，客少咗，应该客少咗，唔系人少咗，客少人系好多嘅，客少咗，咁啊消费力就觉得相对下降咗。咁但系我话其实唔系，喺翻台北新餐厅炳林咁开，系咪先？即系你话拉面店一间开完接另一间，另一个品牌嚟又下一个品牌又嚟，排晒队嘅，咁即系代表系真系经济食嘢嘅经济差咗，定有啲咩咧？但系我嘅观察，我觉得系比较似系大家嗰个消费嗰、那个取向唔同咗，个习惯改变咗。即系以前咧，可能我系中意即系钱唔多啦，我食啲中价位嘅嘢，譬如学生成日都话食中价位嘅嘢，可能三四百蚊食个食到饱好开心。但系而家唔系，我啲学生好犀利嘅。喂，我哋下个月食餐大嘢，两三千蚊一个人嗰啲嘅，但系佢唔系成日啦，即系两三个月一次。 哇，两三千蚊学生， 系啦，三千蚊仲犀利，几好幸福嘅，啲学生你明唔明？几大， 真系犀利， 羡慕。以前食两三百蚊都会揿住，得唔得啊？你明唔明？ 高消费两三百五十蚊嘅咋？我读大学嗰阵 系咯，即系两三百一日嘅使费咯。我哋嗰阵时系咁，你讲两三百系一餐嘅使费，你话变好大， 犀利。 咁但系就会见到就系而家中间嗰橛咧系少咗嘅，台北市。即系以前咧，我哋可以食嗰啲咩简餐，我唔知其他有冇印象。食简餐，即系简餐，即系可能食个 set 啦，系啦， 有个汤， 有个饭，可能有个甜品咁之类的，呢啲叫简餐啦。即系我谂，可能香港朋友比较少知道，喺十年前嘅台湾就好兴嘅，即系开一间餐厅咧就做简餐。简餐可能就系一个饭啦，即系有配菜有饭咁啊，有埋甜品咁啊，整一杯嘢饮。咁啊，如果你可能坐几个钟喺度都冇乜所谓，嗰种餐厅咧就食简餐嘅。咁但系咧，台北咧已经系几乎见唔到噶啦。即系喺我喺2001、2002年嘅时候。啱啱入学读大学嘅时候咧，其实系周街都系简餐嘅，同埋泡沫红茶店，好多。但系后屘其实系少咗嘅，即系大家少嚟呢啲地方消费。咁简餐就系一般，可能就系会贵少少啦，比平时食便当可能就系150蚊啦，到300蚊之间不等啦。咁但系呢餐咧系少咗嘅，即系几乎系接晒咁滞，剩低嗰啲咧，即系可能系嗰啲便当铺反而仲多咯，系咁开啦，或者啲高级餐厅啦，即系食拉面啊，食咩嗰啲贵价嘢嘅就系咁砰砰声开。台北市系咁嘅现象， 贵价餐厅好似订你唔订位都几难去。 系啦，系啦。 即係排隊啊訂位呢啲係大家係好容易接受，但係我問佢食得幾錢，佢話都一個人千幾蚊落吉咧落樓㗎，話都俾得起㗎喎。所以有少少我覺得反而係改變咗個生活習慣咯。而家台灣就係、是、即係寧願儲錢食貴嘢食好嘢、 嗯， 就唔會話即係我諗住啊都想話每個禮拜都食下食。得 OK 啲啊，咁樣就係食啲宗教啲就少咗咯，台北市，一唔係就大家慳啲使啦，綁住褲腦袋咁啊，食啲六七十蚊、七八十蚊嘅便當咁樣嘅生活就多啲咯，即係我反而覺得經濟嘅情況係變咗係有少少 M 型嘅出現， 即係又翻返 M 型社會嗰度啦。 係啦，其實都應該都係一個大趨向嚟，因為中間咧其實大家有取捨，即係有選擇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都會選好。或者唔好，但唔會選話啲灰色地帶啲咯。 所以即係可以隱喻俾啲香港朋友，如果即係有興趣嚟投資嘅，一係就開高級啲 高級茶餐廳， 一係 cheap 啲， 係 就唔好開啲一般嗰啲咁一般嘅死硬， 係 咪咁意思啊？ 即係亦會難啲生存到咯，係啦。咁即係好似我哋之前有講過啦，譬如你開餐廳，你可以賣燒臘咁樣，即係賣啲低價啲少少嘅，平價啲咁會多啲人嚟幫襯，以量取勝。咁可能就有機會，咁但係你話真係要去到好貴，咪做好貴，其實你個成本都高啦，開間貴價餐廳。 不過其實呢兩年呢幾年啦，好多香港投資移民過嚟嘅餐廳，其實好多都已經不存在咯，已經 係冇錯，呢個真嘅。就是、 台中嘅一樣冇啦，台北嘅亦都唔見得係可以長做啦。我哋親自識嘅都唔少啦，即係最後都係告別收場啦。 係啦，咁我哋其實除咗講話自己開鋪做老闆之外，其實講翻喺台北市。最直接嘅就係打工仔啦，譬如問翻佢醫生嘅人工啦，我哋可以自己醫生直接講啦。我記得咧喺我入職嘅時候咧，喺2007、2008年度啦，係啦，啱啱入職做醫生嘅時候咧，十年前啦，醫生基本上咧一個未有專科啦，即係一般普通醫生啦，大概入職我諗都8萬蚊到9萬蚊台幣不等啦，平均係啦、嗯，可能公立醫院會少啲啲啦，公務員嘅醫生會少啲咁多啦。咁但係聽聞咧，呢期醫生入職可能都得6-7萬喎。 哇，仲蝕低咗啊！ 係啊，係啦。咁我不如講個比例啦，譬如話六七萬蚊，大概咩等級嘅人會攞到呢個人工咧？譬如做個消防員啦。 嗯， 你喺台北做，即系喺台湾做消防员，可以攞6-7萬一个月，或者做警察，入新第二年度啊，应该都有6-7萬一个月。咁你谂下啦，哇，我读咗咁多年书，同警察攞嘅人工一样，即系而家情况反而咁样，即系少少萎缩咗个经济。当然唔停止医生啦，其实问翻其他嘅公司，譬如啲公安公司又好啦，或者系一般去做文员都好咧。入職咧，通常新人工都係得3萬多少少，3萬23到啦。即係政府話幾乎都40000蚊句咧，就唔係話真係咁多嘅。台北市可能都係3萬2到3萬5之間咧，係基本上嘅入薪點咯。其實你講有冇多咗咧？其實有多少少，但係多過1000蚊到嘅啫。即係呢幾年落嚟都係。所以其實環境咪好咗。其實我覺得以呢個升幅嚟講，係真係差嘅。 阿赖院长话平均唔知成50000噶嘛， 咁佢劲啲嘛，佢喺边度取样先，边个 sampling 先？ 咁全台湾唔好话全台湾平均每人都有一粒高丸噶， 啱你啱 系嘛？即呢个道理都系咁计噶嘛，咁有人攞几廿万年月薪噶嘛，系咪？ 系啦，即系所以你睇下点样攞翻 average 咯，即系唔好讲咩，好似我哋自己餐厅请人啫嘛，我开32000一个月都未必请到人。大家都嫌低， 系、 啊，但系问题就系、是、最高我都系开到都系只能开到35000，因为其实你个成本关系冇办法开咁 再高都顶唔顺， 顶唔顺嘅真系顶唔顺。所以其实经济即系喺讲打工仔嘅人工上面咧，系真系增长得少噶，喺台北市真系少，系啊。咁啊都唔知，但系啲老板成日都话佢哋有赚钱噶，但系啲钱又唔知去咗边，情况系咁样。所以打工仔好明显啦，见翻个经济状况啦，系啦、啊，消费头先就大概。大到過啦，即係其實台北市嘅消費就有啲改變，變 M 型啦，係啊。 嗯，咁其實你咁講話人，哇，做個醫生得個6-7萬，你真係嚇我啲香港朋友喎，即係話，哇，台灣打工咁慘㗎，收入咁低。 咁你可以唔做醫生㗎嘛？ 都係香港好啲， 你可以唔做醫生㗎嘛？咁其實你去做工程師喺竹科一個月，點知6-7萬一個月啊？即係10萬一個月都有機會㗎。 我哋嗰時個谷友都30幾萬一個月啦。 係咯，真係講笑。 即係新竹嗰邊翻工啊，即係啲工程師啊，即係閒閒地啦。 咁同埋一樣嘢，我哋講咗都有講過咧，其實有啲嘢唔係就係齋睇收入嘅，應該係講淨收入。係， 咁當然啦，當然啦，冇錯。 即係睇落好似條數低咗，但係實際上你真正揾到個錢咧，其實我咁多年都認為台灣人揾錢係多過香港。 不過呢幾日咧，政府有新聞都有播嘅，就係咧問翻啲家庭啊，佢哋咧喺台北同埋高雄咧，究竟佢哋覺得一個家庭咧攞幾多錢啊，先可以維繫到佢家庭嘅生活。咁佢哋台北咧，佢哋有大概估算過，就係話咧，假設你屋企咧有養一個細路哥啦，咁啊要租屋啦，有養架車啦，咁啊你仲要供養你個父母啦，咁佢話平均咧大概要12-15万咧。先至係會頂得順，係啦， 哦， 係啦，咁即係家庭，咁如果一個家庭，你即係夫妻都去打工啦，咁12-15万，咁等於一個人至少賺6万喎，要 係啊，都唔易喎， 係啊，你諗下做消防員先攞6万几啫，咁如果唔係消防員嘅話， 咁係咪真係需要咁多咧？ 其實係嘅，你計咗條數嘅啫，我哋頭先之前嘅集數都講過， 高雄 好搞笑，佢哋講7万就得嘅喎。好神奇嘅，但系当然当中好多都系话小朋友嘅照顾嘅费用咧系转嫁俾佢哋嘅父母，即系靠 他。但系我真实数字咧系6万几一个月咯，一家五口 系喺台中。 嗯， 咁我谂啊，我应该咁讲啊，台北市因为咧佢个人口架构有啲唔同，因为台北市多都系嗰啲外来人口啊嘛。咁、即系譬如好似我哋咁嘅年纪嘅去到台北市，咁你夫妻定打工噶啦，咁、你打工边有人顾细路哥啫？咁你爹哋妈咪又唔喺 托儿所啊？ 系啦系啦，咁嗰啲开支好大噶。即系譬如举个例子，喺台北市请个保姆一个月唔计6日照顾，净系平日5日，你一个月都要18000蚊基本系啦。18000蚊过咗两个细路哥就差唔多40000蚊噶咯，系咪先？咁所以其实。就係一個父母個人工啦，所以其實係幾拉離下啦，係啊。咁所以其實即係咁講啦，即係唔好話台北市同台中高雄差別咁大，但係明顯係睇到台北市嗰個壓力係比較多，因為你多咗照顧小朋友嘅壓力啦，再加上房租嘅貴啦、養車貴啦各方面，咁啊會多更多嘅壓力出現啦喺台北市。所以台北市嘅經濟好唔好？我覺得台北市經濟。一個字形容，我覺得就是普通平平，又唔覺得特別好，又唔覺得特別差， 即係冇差咗呢排咁。 其實就唔係差咗，只不過係習慣改變為多，係啦。咁同埋呢期咧，我覺得台北市咧有啲新嘅現象就係、咧，即係呢段日子個之前就話，因為旅遊業可能就少一啲大陸同胞過嚟玩，係咪咁啊差咗？咁但係我發覺台北市呢期咧多咗好多啲好特別嘅人嚟旅行喎。即係呢，唔知係咪真係帶動咗經濟？即係啲南亞裔啊，或者東南亞國家嘅旅行係多咗好多。 我哋總統要南向政策。 係啦，係啦，冇錯冇錯。即係唔好講咩，喺醫院我哋見到泰國人嚟睇病喎。係，好搞笑。 係啦，溝唔溝通到㗎？ 英文咯 ，OK 嘅 ，OK。即係我哋係國際型醫院。 咁男嘅女人嚟㗎？ 有差別咩？係嘛？小朋友，我小兒科 出嘅， 小兒科，即係咁講啫。即係其實咧，我見到現象就係咧，台灣開始咧就係開始接受啲有啲開發新嘅市場嚟啦。咁咧，其實我覺得經濟上面可能會有啲新嘅憧憬咯。咁但係你都知啦，台灣經濟除咗個竹科撐住之外，其實都冇咩撐住台灣經濟啊。因為旅遊業又搞唔好，或者如果金融業馬炒炒股票又香咗咁樣，真係好影響個大環境啊，係啦。咁照目前竹科都幾 safe 嘅嘛，目前 咁冇咁誇張嘅，我哋仲有農業啊，仲有啲工業嘅，仲未死晒嘅，都仲健全嘅，不過就好似冇以前咁好運 氣 咁 解 啫， 冇錯冇錯， 我哋出口都仲有增長。 有噶，而家咪讲紧咯， 增长1%， 卖出去啦，1%。 啊，好似增长1%，即系其实就细咯。但系虽然话细，但你睇到其实台湾仲有。都仲依賴出口嘅，我哋Made in Taiwan 嘅產品都好多出口嘅， 係咯， 即係好多啲工廠啊都仲生存緊嘅，即係唔係淨係科技啊，做農業啦、我哋 農業係有噶，但係就係你知農業就係有時效性噶嘛， 當然啦， 即係聽成日都新聞都播，即係哇，即係一下產太多食唔晒，寧願燒晒或者做肥料都浪費晒。 做嗰排蕉啊嘛， 係啦， 係香港叫西蘭花啦，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會有呢啲情況出現。其實台灣如果能夠整好啲，呢啲都幾有競爭力嘅。其實 呢啲其實應該由政府要帶頭規劃咯，要整啲咩啫？唔係一窩蜂你啊，只係做同一樣嘢咁，梗係產量過剩啦。即係有豐收嘅時候，豐收好開心噶嘛，而家豐收係唔開心嘅，大家。 一封收啊跌价咁嗰啲啊。 系啦，冇错冇错，即系呢啲就，不过呢啲可能同香港朋友离距离远啲，但系呢个就系好现实台湾嘅生活，你会遇到呢啲问题咧。成日大家都讨论呢啲价钱系啦， 都要了解一下咯，因为香港人一般嚟讲冇呢啲概念啊。 系，因为香港好固定嘛，即系 冇农业冇工业， 系啦，你外来入口嘅，大家个价钱就比较稳定，除非真系外国冇货卖啫。咁台湾就唔系啊嘛，你农产品争好远，即系譬如话，我今日卖到一粒高丽菜100蚊台币，可能听日卖10蚊都有机会，即系会咁嘅情况出现咯。所以就大家可能唔知道啊嘛，咁我哋而家讲嘅，大家都会明白。同我大家个呢边嘅背景啊、环境啊、气候各方面都好有关系嘅，啊。 咁啊，即系所以，即系奉劝大家唔好做医生咯。即系讲咁耐，头先咪话医生收入低嘛， 本身就唔应该做医生啦。系啦，做医生好辛苦噶，做医生即系呢个唔系一个。 你读7年书喎、 哦。系啦，即系讲真，如果你有对呢个兴趣，当然可以啦。咁但系如果你为咗赚钱，我就唔建议咯。你嘥7年时间，其实我讲真，你要读一个金融，读一个 BA 4年或者3年毕业，跟住你再挨4年，搞话唔定你赚钱多过医生喎，系咪先？第一桶金你已经赚到先喎。所以唔啱咯，个角度做医生真系你只有兴趣，你想帮人就做。 如果纯粹揾就系讲揾钱，不如喺香港炒下乜炒下物好过啦，乜都有得炒。 系咁系， 系嘛， 系啊， 即系唔单止炒楼炒股啊，连黄声嘅咩会讲嘢嘅 talk show 又可以又炒喎。 系乜都有得炒， 乜都有得炒嘅，留喺香港炒过啦，台湾比较去。注重实业多啲咯， 冇错冇错，即系唔系应该系话香港咧就系无限商机咯，即系你乜谂到都系一个商机咯。 吓， 咁啊台湾就呢边就冇咁夸张咯吓。 系咯，咁啊差唔多啦，即系咁啊个节目时间又咩大台北大概情况你都初步讲咗啦，同埋经济情况啦，咁啊下次又揾阿罗姨嚟倾下偈咯，要多啲出现，同埋可能有啲台北朋友啊，罗姨帮手访问下，咁以后都可以喺黑白讲见到罗姨啦，多啲见到啦。 哦，大家中意杰大访问多啲，我话我比较沉闷啲，净系识搞笑。 好嘅，搞笑咪点会沉闷咧？好啦，咁啊， 笑唔出啊嘛，观众。 咁啊，下次再倾啦，拜拜， 拜拜。